攻读《列王纪上》第六章。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地后480年，撒罗满做以色列王第四年其夫月，即二月，开始建造上主的殿。撒罗满王为上主所建立的殿，长60肘，宽20肘，高30肘。殿堂前的门廊长20肘，宽与殿的宽度相等，共10肘，在殿堂之前。又为殿做了窗户，有窗框和窗棂，紧靠殿墙，即围着外殿和内殿的墙，周围建造了分层厢房，下层宽5肘，中层宽6肘，第三层宽7肘，使殿周围对面的墙突出，免得梁木插入殿墙内。建造殿宇时，始终是采用凿好了的石头，所以在建殿时，全听不到锤子、斧子及任何铁器的响声。厢房最下层的门设在殿的右边，人可从螺旋梯上到中层，由中层上到第三层。殿造完了以后，又用香柏木梁和木板盖上了殿顶。殿的四周建立了厢房，每层高5肘，用香柏木梁使之与殿墙相连接。有上主的话传于撒罗满说，关于你正在进行建造的这殿，如果你履行了我的法律，遵守了我的规律，按照我的一切命令行事，我必对你实践我向你父亲达卫所说的话，必常住在以色列子民中，永不抛弃我的百姓以色列。撒罗满建殿终于完成，殿内的墙壁全铺上香柏木板，从殿的地面到天花板的圆梁全盖上木板，殿内地面都铺上柏木板。内殿即至圣所长20肘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盖上香柏木板。至圣所前的外殿长40肘，殿内的香柏木板上都刻有刨花和初开的花，全都是香柏木，看不到一块石头。殿墙内部设有内殿，为安放上主的约柜。内殿长20肘，宽20肘，高20肘，全都贴上纯金。他又用香柏木做了一个祭坛，放在内殿前，全都包上金。整个殿宇都贴上金，贴满了整个殿宇。内殿里又用橄榄木做了两个格鲁宾，每个高10肘。格鲁宾的一个翅膀长5肘，格鲁宾的另一个翅膀也长5肘，从一个翅膀尖到另一个翅膀尖共10肘，另一个格鲁宾也是10肘，两个格鲁宾有一样的尺寸，有一样的形状。一个格鲁宾高10肘，另一个格鲁宾也是如此。两个格鲁宾都安放在内殿，格鲁宾的翅膀是伸开的，这个格鲁宾的一个翅膀靠着这边的墙，那个格鲁宾的一个翅膀靠着那边的墙，里面的两个翅膀在殿中央相接。两个格鲁宾全包上金，内殿和外殿四周墙壁都刻有格鲁宾、棕树和花朵初开的形象，内殿和外殿的地板都铺上金。内殿的门是用橄榄木做的，门柱和门框为5角形。橄榄木的两门扇上刻有格鲁宾、棕树和花朵初开的形象，花上包金，格鲁宾和棕树上贴锦。外殿的门和门柱也是橄榄木做的，为4角形。两扇门都是用柏木做的，这一扇有两叶可以折叠，那一扇也有两叶可以折叠。门上刻有格鲁宾、棕树和花朵初开的形象，雕刻以后全贴上金。内院的墙3层是用好的石头， 一层是用香柏木建造的。第四年，祈夫月，奠定了上主殿宇的基础。第十一年，布尔月，即八月，上主的殿各部分全依照计划完成，建殿的工作共费时七年。